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，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？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好，又回来，夏天继续来陪你听歌。听到这首歌曲呢，来自蔡依林，叫做 Goodbye。 这首歌呢是在纽约的 QUAD Studio 来完成录制的，这个录音室呢是国际天后 Mariah Carey 的御用录音室，同时呢动用了8名的专业黑人合音为蔡依林来助阵，所以呢这首歌会有一种唱诗般的磅礴气势。我们一起来听 Goodbye， 来自蔡依林。 I know this time that's a goodbye， 这是最 perfect 的摊牌，情歌开心唱到最后一排，要恢复得很快，雪还要勇敢的澎湃，一个人自由自 渐渐靠了过来，由不得我们人气真空吧。 留一人徐徐憔悴。

莫文蔚积极投身于公益事业当中，凭借着自己的影响力引导大家为公益慈善做着贡献。此刻听到的歌曲来自莫文蔚，叫做《时候》。 我痛快眼睛张开，迫不及待，爱是门派转过来，因为你演技满载，为你我存在，这世界是我的大舞台，轻轻一声明白，把它浓度一百，你的爱爱像竞赛，好歹赛接力赛，把不败把冠军拿下来，我要现在喝下你酒红色的爱，快快快快献出爱的告白，没有不该反应再加快，难道你真情发白继续发呆，心动要乱了半拍，会有未来 Vino Vino 流行时空穿过 Vino Vino 最炫的是我 Oh yes oh no 这夜还真要经过 Oh yes oh no你在等什么？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陶喆，叫做《沙滩》。这首歌不仅荣获过最佳歌词和最佳歌曲的奖项，更给人一种无与伦比的意境。陶喆在优雅的歌曲中静静地演唱着，把一种吐露心声的感情展现出来。我们一起来接受这种感情吧，来自陶喆带来《沙滩》。 空无一人，这片沙滩吹过来，蓝蓝海洋，我轻轻抖落鞋里的沙，看着我的脚印，哦，一个人一步步好寂寞，发现你早已经放弃我，我听见海浪温柔的呼吸，我看着云朵飘来飘去，有什么方法让自己真的忘记？Yeah.

起心容，看不起你就能想枯萎的生命啊，只要你脚步碰你的世界充满甜蜜，一碰我就是幸福。 我也没想到幽冥深处竟是这爱的缘，只好强装麦当会在旁边不诉苦，这一刻我真怀疑很幸福。 爱你就是那么那么的让我着迷的初夜，从细胞精神的优雅刚出街，就算感人也要稍微拒绝。听不见你装糊涂背的喊住你，时间都停住了，这种感觉绝对不可，连我都失去形容。听不见你装糊涂背的声音啊，需要你脚步 一个男人动了情是什么样呢？他会为你红了眼眶，会为你想到很长久的未来，会为了你们的未来而奋斗，会在你难受的时候奋不顾身地跑到你的身边拥抱你，会在无助的时候跟你讲温暖的话。你身边有没有这样一个为你动情的男人呢？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到的歌曲来自陈晓东，叫做《心有独钟》。 这种感觉从来不曾有，左右每天思绪每一次呼吸，心被占据却苦无依，是你让我着了迷，给了甜蜜又保持距离，而你潇洒来去玩爱情游戏，我一天天失去勇气，偏偏难了难忘记。单单为你心有独钟，因为爱过才知情多浓，浓得发痛在心中，痛却是感动，我是真的真的与众不同。真正为你心有独钟，因为有你世界变不同，笑我太傻太懵懂，或爱得太重，只为相信我自己能永远对你心独钟。甜蜜又保持距离，而你潇洒来去玩爱情游戏，我一天天失去勇气，偏偏难了难忘记。单单为你心有独钟，因为爱过才知情多浓，浓得发痛在心中，痛却是感动，我是真的真的与众不同。真正为你心有独钟，因为有你世界变不同，笑我太傻太懵懂，或爱得太重，只为相信我自己能永远对你心

去了，你也去了，到了没有后悔？我一哭，全世界为我落泪。再冷的没有你的不觉，我闭上双眼，用泪去感觉你的包围。 想要的结果，傲慢打败原来的我， 保留最初的心 头，想要对你说，对你我，绝对的温柔，只对。走，我情愿一个人落寞，绝对的温柔，唯一的温柔，到最后他把你都掠走，留下另一个温柔在看守，绝了般的我。 最初想要的结果。傲慢打败原来的我，想要对你说，对你我绝对的温柔，只对你温柔。如果你要走，我会一刀带走，带走。我情愿一个人落寞，绝对的温柔，唯一的温柔，到最后他把你拖着走，留下另一个温柔在看着。绝对的温柔，唯一的温柔，到最后的把你拖着走。